呢個呢其實亦都係嗱，我哋都一早預告咗，我哋今晚呢就會講下即係中國嘅今個暑期嘅暑假檔期嘅電影啦。咁呢個呢其實呢令我即係我令我諗返就係今晚我哋幾個喺度做嘅都係啲老餅啊，除咗阿迪之外咁啊，有啊張錦晴，有啊錦晴張錦晴喺度，有啊刁文流喺度，咁啊我諗我都係嗰句，我諗你都冇乜反對，就係、是、我成日都講就係我哋好慶幸自己啊早出世十零廿年啦，咁啊經歷過七八十年代、七八九十年代啦，三個年代，咁我諗即係電影係啊，電影喺我哋成長嘅過程裏面絕對係一個好重要嘅回憶嚟嘅。我諗啊，即係我自己，譬如話由七十年代係細路仔嘅時候，每晚食完飯，跟住阿爸就帶我由灣仔行經興尼軒尼斯道，行落去呢個翡翠戲院睇呢個張徹嘅武打片，或者呢個李漢祥嘅風月片。咁啊，由嗰陣時開始， 係 啊，一路 我就 梗係一樣啦。 佢就成日我哋就搭小巴就落去啲好景啊，龍華 係啦， 龍華好景 係啦。到我哋大過咗啦，大過咗少少啦，年青人嘅年代，咁啊，我就非常瘋狂嘅，我啊差唔多由呢個星期一至七咧，我都一定要睇戲嘅，因為嗰陣時我好興睇嘅就係睇午夜場同埋神秘午夜場啦，同埋子夜場啦，譬如話神秘午夜場多數亦都係去翻啊 旺角啦， 我唔係噶，我因為我喺香港蒲啊嘛，咁啊多數會喺翡翠會有呢、這個神秘午夜場，咁你見到就係啲導演會睇一套戲嗰啲反應啊等等嗰啲嘢，咁啊星期六啊大陣仗咯，星期六我通常睇戲咧就二十個人到啦，差唔多。咁以前我哋嗰啲舊式嘅戲院咧就一行咁樣賣曬噶嘛，好鬼開心嘅。咁然之後仲有好多嘢值得懷念啦，譬如即係戲院門口嘅烏油魚啊， 咬姐啦， 咬姐啊咁嗰啲啦，係啦，咁啊好正噶。咁啊譬如話仲有溝緊女嘅時候，我哋又會有多恐怖片供應俾我哋入去溝女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好幸福嘅，即係我哋經歷過，我哋經歷過呢個年代，甚至你唔好講大陸，亦甚至而家香港嘅年青人都冇我哋呢啲歌仔唱，即係而家嗰啲戲院對我嚟講唔係戲院嚟噶嘛，大佬，即係我哋嗰啲係譬如話我哋戲院嘅定義， 放映室 係啦，我哋嗰 啲戲院起碼因為咧冇雕框聲。 系啦， 以前咧，我哋夜晚咧，叮， 仲有就係全院滿座，係起碼。 我工執埋嘅嗰日，我直頭係 set 咗一日 ，set 咗一日 ，set 咗一日，係啊，好多回憶㗎。譬如睇呢個《時光倒流七十年》，睇 二輪戲， 睇咗七次啊！我真係唔係講笑啊，次次都想嚇啲阿超人咧，阿超人唔會翻山咁樣㗎嚇。六條到啦，六條半，六條半到啦。 第七， 我半條死咗啊！ 第七條嘅就係。原本第一条可以拖得手，拖完 嗰种 嘴 系啊，嗰种气氛咧系而家揾唔到啊。譬如话咩叫戏院先？戏院咧全院满座，起码有五百人以上嘅，跟住笑一齐笑，喊一齐喊， 拍掌一齐拍， 系啊，系啦，拍掌一齐拍。睇落棋嘅时候咧，会大家一齐拍掌，跟住睇驱魔人会一齐俾人吓卵死。咁嗰啲咧即系集体噶嘛，全部。咁仲有 嗰时候睇《胜利大逃亡》啊， 系啊， 走佬嗰阵一齐冲出嚟。 你会睇呢啲戏噶？ 哇！但係我自己都係其 實，幾有文化，都咁有文化㗎你。 成班觀眾咧，企起身拍手掌。 講足球嗰度啊嘛， 係啊，足球嗰度啊嘛， 球王比利嗰度啊嘛。 史泰龍做 史泰龍做 龍門啫嘛，做龍門啊嘛，咁撚鬼做龍門啫嘛。 睇唔出你咁有文化，我以為你都係通常睇丹麥叫啊。 而家好 嗰啲 丹麥叫啊 係。 曾經第一套立體嘅鹹片咧， 嚇 立體就叫咩？立體人蛙 啊！係啊，唔係啊，小曬咗套嚟 講開觀眾多咧，我都諗翻起，可能即係細個咧，即係令到我咧做舞台個 sense 咁好咧，即係自己 反 自己 反應， 就係個反應啊！ 係啊， 多觀眾嘅反應，唔怪之而家僆仔係差啲啦，依樣嘢 係啊， 驚你哋驚觀眾笑， 好係啊， 驚觀眾靜。 因為你根本冇面對過嗰種，譬如話，喂，下面超等特等咁樣， 係啊， 哇，大佬，即 係，係啊，你除咗笑， 壯觀啊，簡直， 除咗笑之外咧，就係突然之間成班人沉住喺度睇嗰啲戲，凝聚嗰個氣氛， 係啊， 仆街啦，只鬼嚟啦， 係啊， 應該嚟啦，邊度咧？哇！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原来唔系鬼，诶，一齐，喂，系一齐噶， 好 有共鸣噶， 系啊， 唔使夹噶嘛。 即系呢啲先系戏院嘅定义啊嘛，系咪先？ 我觉得半年初两年前喺 金鐘我仲見到， 冇啦，越嚟越冇啦。你而家俾滿座都冇用，咁所以即係今晚我哋一早預告過啦，我哋就想講下中國電影嘅暑假檔期啦。咁所以我今晚咧就我都係揀翻，即係諗阿的諗住我咁多，梗係揀翻我哋要講嗰啲電影嗰啲歌啦。咁但係即係講真啊，無謂搞咁多嘢，即係趕客嘅咁啊，懷舊一下啦。我今晚咧，所以就揀翻一啲咧，即係我哋年代嘅電影主題曲。懷念一下，咁剛才嗰度就好似都係暑期戲檔期嘅戲嚟㗎，我記得《大丈夫日記》，咁又係即係好熱鬧啦，即係嗰陣時港產片其中一個元素就係冇乜深度，但係好熱鬧，咁但係即係大家睇得好開心嘅，亦都一樣嘢就係幾百人入去個戲院度睇，嗰種開心你係揾唔到㗎嘛，而家即係睇完出嚟，大家仲會嘻嘻哈哈咁樣，咁啊過一個開心嘅晚上， 可以話係。哦， 系，因为答唔到， 唔知啊嘛，我都唔买假， 我一阵一定会俾到啲嘢。 你都系同我，系，即系好捻假啊！即系你唔好白色啊，即系咧。 咁我都睇过，咁我 即系大概系做经历过嘅。 小朋友应该佢爸爸会带过佢入戏院睇 嘅。我都去到最尾，即系去到最尾。 喺小鱼仙嗰啲 几九八十几年代，都系八尾九十头睇咩咧？睇《豪门夜宴》，周星驰。 啊，嗰啲系 六岁 啦， 最后系啱啦，六七岁啦， 六七岁嗰时 咯。 系啊，我六七岁 有个古仔噶 咩啊 ？OK， 唔知我所以我哋咪睇刘家辉嗰啲系嘛？ 你睇刘家辉啊？系啊，睇刘家辉咯，刘家良咯，仲有呢个嘅张彻契仔咯，姜大卫啊，陈冠泰啊，傅星啊嗰阵，间唔中咧，阿爸醒我噶啦。梗係睇返場笑陰陰啦，再加長呀呢個胡錦啦，咁樣嗰啲㗎嘛。安 全。 係呀冇走啦，嗰啲好正㗎嘛。 我哋就用啲手指辣。 係啦係啦，扮揞住隻眼。係呀，其實呢就燈焦大隻眼嚟睇。咁又好開心。 係呀，我細個係咁屌你講埋咗呢啲。 好正。 好撚老啊。 係咪好開心啊？係咪好開心啊？啲人啊。 好撚賤。 咁今時今日啲戲係點呢？咁啊，我都 post 咗上去。鋪咗條 thread 咧，就上去北上嘅 Facebook 嘅，咁啊叫啲人投票咧，就係即係叫大家選下今年咧最爛嘅中國電影啦。嗱，咁啊首先咧，唔好逐套讀住，但我想話俾你聽個現象點啦。最多人投票咧，爛嗰套咧，喂！我哋香港人啊，真係自豪下、啊、真係男主角係邊個啊？哇，同阿感情都合作過嘅劉德華啦，梗係、天機咁啊，富春山居圖咁啊，高居榜首。 呢套算係 總投票咧係34票喺我哋嗰度，咁咧就高居榜首啦。但係咧，另外仲有一個現象就係咩咧？即係 霍希來啊 嚇，唔係霍希來都唔夠字， 假 仲有兩個都高投票率嘅，就係呢個咩咧？第二名嗰個咧係。一套都冇睇過啊！唔知點解有套戲叫做一套都冇睇過，咁啊總共有22個人咧都投咗票，好犀利， 多謝你支持。 咁啊，作啊係係啦，咁就仲有一個都幾就少啲人投票啦，就叫有套戲叫做名都未聽過，就有8票， 又係我8嘅屌， 係啦，冇錯，咁咧就。仲有一套就係頭先剛才講嗰套啦，不過我覺得嗰套係電視劇嚟嘅，你又覺得佢係電影咧，就係、是《公審薄熙來》啦，《公審薄熙來》都有18票，哇，真係18票啊，都係排喺二三位噶。咁然之後跟住咧嗰一紮咧，其實真係冇人投票，因為真係冇人睇過。咁包括就係我哋今日都會稍後會講下嘅，其實有幾套係大片啦，《小時代》嘅1、2啦，仲有呢個《太極俠》啦，仲有呢個周杰倫嗰套《 天台 愛情》啦，咁仲有就香港都有放嘅合拍片《超級巨星》啦， 喺韓國嘅合拍片。 OK， 韓中韓啦，中韓，我哋要政治正確嚇。咁啊，仲有啲咧，就仲有啲更加攞命，連大家真係即係只有我，你即係頒翻個獎俾我。 不仙 二啦，夜店北京啦，早見晚愛啦，一場風花雪月的事啦， 仲有 別跟我談高富帥啦，綁架大明星啦，呢啲唔知乜撚嘢戲名嚟㗎，仲有80000愛情寶貝啦，咁呢啲呢我都睇咗，對唔住我都真係睇唔晒，唔係我話咗我要睇，我要睇晒佢，咁呢我都即係其實係再睇多套我要睇醫生㗎啦， 咁坦白講 3、5套到啦， 春宮圖你睇過未啊？ 嚇， 春宮圖，富山。 富山，唔系我有嗱 ，OK， 我忏悔，我冇勇气睇春，睇刘德华嗰度。仲有咧，我睇完《小时代一》咧，我就冇勇气再睇二啦。咁所以咧，二咧我就交咗俾阿。交俾阿迪、okay. 阿迪咧同我分工合作，佢就睇二，我睇一。咁我哋今日其实咧，我就想讲，即系我哋唔好嘥咁多时间咧，唔系未必嘥太多时间去讲每一套戏入边嘅剧情啊，点点点啦。 咁啊做五节 嘅。咁啊，如果唔系咁样搞唔掂嘅。咁但系梗系揾得感情嚟，梗系我哋梗系要讲翻啲有深度嘅嘢。 探讨下先， 唔使噶，唔使。 吓，咁啊，嗱，先讲讲，即系而家我先嘥多少少口水啦。讲下即系譬如话今时今日嗰个中国嗰个电影嘅市场嗰个现象啊。即系嗱，点解要值得讲咧？就系、是、因为就算我哋话到啲片有几难，最捻大镬嘅就系咩咧？佢套套咧。套三五七亿嘅，真唔系讲笑， 系啦，喺居头赚成本有余， 即系黐 Q 线，你越话佢烂，佢越捻卖座嘅，咁呢个第一个现象啦。仲有就系咧，譬如你如果讲翻纯讲翻一啲数字啦，旧年全年嘅中国电影票房咧130几亿人民币，咁咧今年咧话俾你嗱呢个数字咧系差唔多每一年咧接近18% 咁样上升嘅，咁你今年个中国电影票房去到几多咧？2013年咧头半年就已经过咗131亿噶啦，即系已经过咗噶啦。咁即系预计系 double 咁样嚟，因为仲有啲春节档期未嚟啊，等等所有嘢啦。咁仲有就系今年上画嘅电影咧，即系净系暑假保守估计咧只有60套。咁呢个会衍生到第一阵，我哋都会讨论下一个问题，就系、是、排影期嘅问题啦。嗱呢啲问题咧，我话俾你点解要揾感情嚟咧？同埋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啊。其实喺香港以前嗰个好蓬勃嘅电影市场嘅所有嘅问题，譬如话争演员啊、黑社会点点点入侵啊，或者档期嘅排片嘅档期，呢啲我全部经历过。但个问题咩咧？而家中国嗰个市场系将呢啲问题更加放大，我谂超过100倍到啦。咁所以彩好澎湃噶，即系一样可以讲，因为大家可以再探讨。咁所以就同埋就系今年仲有一个现象啦，就是、暑假档期咧，你发觉有一样嘢系个元素好重嘅，就系、是、3D 电影啦，3D 咧就喺大陆咧就真系越嚟越犀利啊！咁啊，呢个就我谂系 包唔包括 有个现象噶，包括荷里活。其实根本就系我成日讲呢个就系我成日讲中美系两兄弟嚟噶嘛。美国佬而家咪有一个好好嘅电影市场，一个好好嘅后，即系有一个好好嘅外销市场，就系、是、中国咯。因为呢啲嘢全部受晒，咁同埋就系、是、我谂其实呢个都有中国自己有探讨嘅，就系、是、嗰、那个睇电影嗰个年龄层咧越嚟越年轻嘅。咁呢个亦都反映咗嘅就系、是，因为你年轻先可以接受新事物，咁、所以3D 咧。是越来越受欢迎咯，而家嘅个平均年龄是由早两年大约25岁到嘅人，即系大部分系25岁平均年龄系入戏院嘅咧，而家今年咧降低到21岁，即系越嚟越年轻， 仲低啲人， 系啊， 你个个都宝贝仔得啦， 系啦，冇错啦， 睇几云啦， 系啦，系啊，即系暑假， 怪兽大学啊，我话睇10次啦，唔该， 之后佢就知个眼花花噶啦， 系啦，咁但系我哋就觉得就嗱，如果我哋从个数据睇啊，所有嘢，哇，你如果你系即系点讲咧？嗱，即系撇开所有嘢讲，喂，有一个咁庞大嘅电影市场，其实系一个好现象啊！即系又多人睇戏，跟住片种又接受程度又好广阔嘅等等， 不同嘅片种 啲。但系个嗱问题有啲咩问题咧？就系、是、话，首先我哋见到点解我会攞出嚟讲咧？我早预告咋，我即系好觉得好可惜嘅，就系话嗰个你睇到嗰几十套戏。除咗啲西片之外，其实西片都系烂嘅， 系 唔烂嘅片就唔入中国市场嘅，即系而家你发觉。咁我自己睇到嘅，简单嚟讲，我睇到两个现象啦。第一个现象嘅就系话政治审查啦，因为根本用电影去传达一啲某啲 message 喺中国系唔容许嘅。咁你譬如话，你系一个编剧或者一个想开戏嘅人，你开戏咧第一样嘢谂嘅唔系你所有嗰啲乜嘢电影嘅理想，系谂两样嘢 啫。关先， 第一 please 唔 please 到个老细俾钱你，咁 please 唔 please 到个老细俾钱你咧，首要过关咧就叫做中国广电局，即系你一定要，咁你就将个圈画到好细嚟俾自己开戏，所以你发觉嗰啲戏咧，全部都系烂片嚟嘅，因为好多嘢讲唔到出嚟。 喂，不过集集你先，撇除咗西片嘅系，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无论港产片又好，合拍片又好。 大部分的片近呢一两年嚟，其实冇乜边一套是好的。 我先答你一样嘢啊！你唔好以为嗱西片咧，嗱西片唔系我哋今日讨论之列，但系我可以讲少少关于西片喺中国个现象，其实都系难搞啊！你而家咧，譬如暑假或者其实春节嘅档期咧，你发觉入去嘅片种咧好窄嘅，全部系一啲咩 action 片、 action 片、 美国 action 片、 细路仔片 啊，系啊，细路仔片啦、3D 啦、斋 entertainment 爱情都少啊。 爱情都斋爱情就剪咗一啲揽揽石石嗰啲多啲。 系啊，但爱情因为唔系，因为爱情观未必啱中国嗰套啊。即系譬如你好伟大嘅爱情系唔啱中国嘅，因为中国嗰啲爱情片全部要晒钱噶嘛，咁所以又系唔系好啱使。咁你嗱，你发觉嗱，可以数下你今个暑假嘅喺大陆上到画嘅暑期嘅片咧，包括有呢个《卑鄙的我二》啦，咁嗰度叫做《Despicable》啊。唔知乜鬼呀，即係系到 3D 动画片嚟㗎。咁仲有 3D 侏罗纪公园啦。 你做㗎嘛。 后咪好似做上唔到 啊。咪 排唔到档㗎又係。Star Trek 有上啦，仲有 Fast and Furious 有上啦，叫速度与激情啦，仲有重返地球啦 ,After Earth Will Smith 嗰度啦。咁仲有就係惊天危机啦，呢啲啱晒大陆啦，因为炸白宫㗎嘛。咁仲有就係怪兽学校啦， 超有呢度23号先上啊。 早几日前上咋。 唔系即系可以上到啊，我而家讲緊。仲有超人上咗啦。仲有就惊天魔道团啦，即系玩魔术 Now You See Me 嗰套啦。钢铁侠 Iron Man 3啦。了不起的盖茨比啦，即系 The Great Gatsby， 即系阿里安纳度嗰套啦。咩大亨嗰套啊。咁你发觉你睇到呢度呢，大部分嘅戏呢几乎全部都系即系都系和希黎。即系呢啲系大家都唔会再睇嘅美国荷里活。但呢个出路嚟噶，对美国荷里活嚟讲， 怪兽大学好多， 咩叫和希黎？吓咩叫和希黎？ 和希黎 解释俾你听， 都系求求其 系咯， 打埋一齐咯。 又或者根本就系针力，同埋就系你见咁呢个系 demand supply 问题，就系如果你美国嗰边荷里活喺开嘅片商，你见到有一个咁嘅市场，我咪针对嗰个市场。我知道呢啲卖得噶嘛，冇政治色彩啦，冇 message 啦，斋打打杀杀啦，加啲 3D 啦，咁最好如果得嘅咪加个中国演员，咁呢啲咪我咪卖眼咯。 不过我咁讲，我都觉得系几成个睇个 marketing 个市场先嘅。点解咧 ？OK， 怪兽大学大家都知啦，喺香港呢边暑假上噶嘛，咁排到八月尾啦，20几号上。 廿几号啊？ 系啦， 侏罗纪公园九月尾，九月中啊。 因为咧，嚟紧上咧，如果冇记错，应该九月中甚至系十月头嘅，就有套讲咩咧？好耐之前我哋香港上咗两年前上嘅《南亚海啸》嗰一套。嚟緊十月先，九月中十月先上嘅，即係個排期係我 點解咧？點解咧？嗱，呢度有兩有幾個有少少有少原因嘅。其實打壓外國片咧，打壓美國片咧，係不嬲有嘅。因為嗱，第一就係、是、外語片入口其實有 quota 啦，不嬲有 quota 啦。咁第二咧就係、 是、加多咗啦。 仲有就係咩？其實中國電影咧。主观上是好担心个票房是输俾啲外语片嘅。咁佢唯有咁佢喺个乜嘢嗰度嚟做你呀，咪喺个档期度做你囉。 咪即係好似韩国咁囉，即係点样保护呢个本土。 冇错啦，保护主义囉。 一方面係好嘅。但是呢有时呢佢哋冇乜系统 嘅。有系 统。觉得你可以做。佢有咩系统呀、啊 有系统 得噶啦，即刻佢哋个系统 唔系有预谋啊！我想讲系 有预谋嘅， 即系你哋 嗰阵时啊，嗰套七剑都系咁嘅啫嘛， 系啊，唔系啊，嗱，我举多系啦， 全部七剑。 冇错， 点捻 晒？其实唔系 而家唔使咁噶啦，你试下去行啲佛山，最简单。譬如我想睇到西片，咁咧佢要俾一套咧。大陸片嘅戲俾你得㗎啦，你入場呢就睇嗰個西片 㗎啦。嗰、 個票房呢就歸嗰度大陸片㗎啦。係咁樣而家。 我再舉多，我再舉多個例子俾你啊！其實大家，你記唔記得2011年啊？建黨偉業嗰套咪係嗰個咪一個好典型例子咯。佢咧就係排咗喺6月15號上全國上畫噶嘛。咁咧嗰時有一套咩咧？就係《變形金剛三》啊。 嗯。 《變形金剛三》係全球6月29號上畫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喺中國，其實佢都係排6月29號，但係就用行政手段咯。 压到佢套戏去到七月尾先上，咁就然之后全中国都系播建党伟业，咁佢咪收十九几亿咯？咁所以咧，其实一嗱，你今年其实都仲有一个例子噶，天机咪咁样咯，天机就系见佢好烂，哇越烂越多人睇，跟住全部院线排挑晒佢。即係同期嗰啲西片全部上唔到㗎。啊李安納道嗰度了不起的蓋殊比或者仲有驚天魔道團嗰啲全部上唔到啊。咁你嗰段時間咪投訴囉。投訴話劉德華套戲大撚晒嘛。全中國都喺度做緊劉德華套戲。 咁呢啲就唔係咁真係咁閪嘅天機話聲你聽。 唔係我啊係你講啦。 你講啫。 你講啦。唔係咁因為佢唔係咁閪咁上晒囉。 演員嘅問題㗎嘛。演員冇問題㗎。 唔係咁就呢個其實呢你我哋香港其實以前都係咁㗎。我記得我89、90年代我做雷射影碟嗰陣時咧，我哋有個現象就係咧，我發覺好多嗰啲雷射影碟嘅西片咧，係快過香港上畫嘅， 係 因為香港就唔夠院線俾啲西片上畫噶嘛，即係嗰陣時我哋都有嘅，咁但係嗰陣時就唔係話因為鬥票房嘅問題啊，係因為即係 我哋幾百套戲嘅嗰陣時候， 係啊，咁我哋院線又少咧，你來來去噏得出得嗰幾條院線，咁啊，如果你一撞到啲暑假期啊、聖誕啊、新年嗰啲咧，你根本就排唔到。 以前一間戲院可能淨係做一套戲。 是啊， 而家一間戲院嚟做十套戲， 是啊， 你講已經而家加二啦，以前點幾難賺啊，大佬。 是啊，咁所以就今即係一年比一年咧，你發覺嗰個排檔咧喺中國咧就係一個好嚴重問題啦，因為你短短兩三個月點樣排六七十套戲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咯。咁你同埋就 擔心啊， 同埋就 miss 咗好多，即係你話哦，想睇嘅西片，咁你其實係睇唔到啊。即係但係中國有冇呢啲咁嘅觀眾啊？唔知啦，即係嚇都係市場主導。 嗰啲咩嗰套唔知咩 嗰啲我都冇所謂嘅。 但我會咁樣講，但我會咁樣講。你話 OK， 可能個暑假檔期你成排戲排到成七十幾套咁計，但你而家見落去一間戲院，其實你有11、12個放映室嘅喎。即係其實你等於嘅係你其實一間戲院可能放同一時間放十， 同隨時有。五六個放映室係放緊同一套戲㗎，如果大起上嚟嘅時候呢， 大起上嚟好 誇張，係 啊， 大可以係咁， 但係呢個暑假個情況就見到唔似係咁嘅 ，OK， 唔似嘅意思就係話，你見到戲院一二三四五六，基本上你係有成十五六七套暑假片 咁講嘛，你外語進口片係只係其中一樣嘛。你仲未計你有國產片同埋有呢個合拍片啊嘛，嗰兩樣嘢係先要照顧噶嘛，所以即係擺到最後照顧嘅通常都會係外語片咯，所以外語片而家入口嘅就都係會有個難度喺度啦，因為呢個係影響到個票房，你 譬如而且仲有一個 上畫快落畫慢，上畫 慢上畫遲， 上畫遲跟住就落畫慢， 某程度喺佢做拍出緊街嘅時候，可能已經有翻版啦。我哋有一邊 係啊， 呢個係好好 差唔多一定啦， 好嚴重啲， 因為你遲咗上畫嘛。 反而國內嗰啲咧片咧，你即係佢起碼佢完咗先至有翻版。當然除咗槍版之外啦，呢個係好影響到睇大陸片，即係國喺大陸睇外語片嘅。 咁我而家識得保護自己嗰啲戲噶嘛？ 梗係啦， 問多問題 啦。我哋為我哋業界努力噶嘛。外國嗰啲梗係唔諗啱啦。 咩叫槍版啊？ 槍版即係 拍啊手。 手機即係 cam 拍 係啦， 唔係我唔介意 搞到咁情迷呢啲咯，話俾你聽， 我搞到嚟做網台， 喺呢度網台冇辦法啦， 係啦， 唔係我成日都唔擺呢樣嘢 喎，唔擺邊樣嘢？ 因為每次入去戲院睇咧，就睇到任達華嘅廣告， 係 你哋呢啲咁嘅人，你就累死香港電影， 啱啱同意你， 我屌你老尾，唔好撚淨係咁樣啊！你啲戲拍得唔撚好嘛？ 係啊。 咁咪唔冇人睇囉， 回歸咗之後，喂好似咪成日講我成日講兩樣嘢㗎，感情你未聽過我講㗎，嗱你嗰樣係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好真睇回歸咗之後好鬼真睇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 㗎，係啊， 每一次呢就好似講到自己好悲情㗎，每一次每年個 feel 係啊， 講到大家好似唔入戲院呢有罪，好似係對唔住佢哋咁樣㗎，係 啊， 佢又唔檢討下佢自己，你回歸咗之後你係咪仲將個 focus 擺返香港市場先？你拍嗰啲戏，嗰啲合拍片，喂，你叫我哋点睇先？嗰啲系咪真正嘅港产片先？黄真真都入埋大陆啦，仲捻有呢个香港导演咩？ 六楼后座， 唔系咯， 六楼后座。 我同意呢样嘢， 真系噶。 系啊， 你好似你金像奖咁，你扮到咁悲情，做乜嘢啫？ 系啊， 你讲翻一个事实啦。 系啊， 你唔好话我哋大家要撑翻港产片，咁、你话翻俾人听系出咗咩事啊嘛？ 系啊，你又唔见荷里活， 你啲老细咪唔好投咯。 我盗版港产片，我一样盗版荷里活噶。咁点解荷里活嗰啲仍然可以生存咧？个个仲住喺比华利山几千万一个单位啊？ 佢哋都 系咯，咁样好捻越嚟越掂噶。点解咧？我哋系越嚟越萎缩噶、哦。你记唔记得我同阿感情嗰个年代，我哋喂我哋嗰啲系外销噶嘛？喂大佬，我哋见到嗰啲制作人。是 up 个剧本出嚟，加几个明星名，就收够钱噶啦。韩国度俾够钱佢，台湾俾够钱佢，边捻度有而家咁捻冚家产？我哋要睇翻韩片噶，系咪先？咁你喂大佬，你梗系赖翻版，其实翻版个责任不大噶，真系。 翻版系其中因素， 唔系一个主要因素啦。话俾你听， 主要因素嘅话，香大陆嘅电影就基本上就唔捻得。 如果你用呢个逻辑， 即系当时最初早好多年前，啲老细系咁话食饭嘅时候，大陆啲老细话开戏院啊，因为每一个屋苑啊，每一个新建设嘅城市咧，都会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多间戏院。我嗰阵时个谂法就系咁样，即系嗰阵时嘅谂法就系、是。得唔得噶？ 咁得噶， 多翻版。 系啊，咪如果人哋咪得咯， 而家得 三五七亿啊嘛，你觉得有水分打个一半啊，都不得了啦。 其实你要理解入场嘅观众系乜嘢先？ 入场佢哋咧就系睇电影，佢哋一定系时尚嘅。 吓、啊， 就唔系我哋消閒。 同我哋唔同噶嘛，因为佢哋觉得好威噶嘛， 佢哋好威 嘅。系先，我哋唔系，喂，我入场睇戏，我能够，即系我能够入场睇戏咯，即系好似我一条友戆居居，唉。是但啦，唉，激戰啦，咁樣啊嘛。但係睇過嚟咪，哇！我要睇咗喺度戲，喂！我打曬太着細西裝嘅女參啊，着 買禮服咁啊可以㗎。但係， 喂，佢哋係好尊重嗰個場合先可以啊。當然我都係我都戇 鳩啦。但係我撐啊感情講嘅就係、是，如果你作為一個香港嘅電影人，你自己都唔重視嗰個電影嘅 quality 嘅時候，即係、我諗個電影 quality， 你問我點講？當然有好多 factor 令到香港電影沉沒，但係我覺得電影質素係一個主因嚟㗎嘛。你根本就冇港產片俾我睇，電影係一個。是一个是有地域性的，有地区性的，即 我明白嘅啲 大佬 睇咁多戏， 系啊，即系你除咗美国电影之外，我谂啊，即系每一个唔系印度人会睇翻佢自己印度嘅电影， 系 中国人会睇中国嘅电影，即系譬如话我哋屌中国嘅电影啫，中国人可能觉得中国电影冇问题嘅， 唔系啱。 我哋嘅问题，我而家 raise up 嘅问题就系、是，我哋作为香港人，竟然而家系冇香港电影，冇香港音乐嘅。如果你问我。我哋喂，情冇咗香港文化嘅，咁呢样嘢系咪你系咪所有制作人要负责先？ 关唔关电影事先？ 吓、啊， 系咪关个投资者事先？有时有事系咪先？投资者冇， 梗系啦。 咁冇办法噶，有时有先将感情吓、啊、都要沦落到喺做网台啦，系咪先？系先？我都冇办法噶，冇投资者啊嘛。如果冇投资者，某程度我成日觉得系咩啦？ 我赞嘅， 我好撑你哋呢件电影工作者嘅，你知嘅啦，我都知啦。系先？喂，可唔可以我哋作为香港人走迁就下咧？即系迁就下啦。喂，系咁噶啦，系合拍片有啲人唔肯讲得噶啦。 冇办法认同你嗰套咯。 Okay, 即系我当然啦，你 咁你唔好入场睇戏咯。 我而家冇乜点入去。你要我入场睇一套合拍片，你杀咗我好过啦。我未试过喎、啊，大佬。 你估到噶嘛？啲合拍片 系啊。 咁好似头先阿杰斯讲，即系嗰个政策嗰、那个广检局。嗰、那個審批、基本上咧，你估到個創作係有限度㗎啦， 係有限度㗎。 一唔好有鬼，冇、 啊、 可能有鬼。 唔係、啊、你見到嗱，我都話啦，我翻翻轉頭就係我覺得冇問題，你保護自己嘅電影係冇問題。但係我諗中國電影而家出咗個問題就係咩？你見到嗱，你見到一個暑假所有呢啲片，第一樣嘢先唔好講好睇唔好睇，你見到嘅就係咩？題材之狹窄咧， 哇！全部愛情嚟嘅啫， 係啊，簡直係嘆為觀止。即係譬如話，我以前我哋分得到片種啊嘛，嗱、有恐怖片啦、有啊動作片啦、有 武打 啦、愛情 喜劇啦， 起碼喜劇啦，起碼分到最少四五種。 佢、有恐怖片嘅，佢哋叫做驚慄片， 係 即係驚嘅啫，係有鬼嘅，有鬼嘅，睇、到最後都唔係啩？ 唔係咁變 咗啦。 喂，天機我都覺得係恐怖片嚟㗎。你咁嚇到我都唔敢入去睇， 所以話我你咪有睇唔明，你好似唔差嘅，其實真係唔差 嘅。係， 我可以嗌得你睇，我唔知唔通我得線你咩？ 係啦， 你淨係睇下邊個都夠啦。 唔係啊，佢今年其實暑假有一套㗎，不過又係好撚好笑嘅，有一套叫《校花詭異事件》。 啊，係喎， 係啊，係啊，但係一啲都唔詭異嘅一套戲咧，好好笑 啊。 咁啊， 有啲唔係，其實同埋咧少少色情片咧，佢而家都有嘅，即係唔係露曬啦。 啲暑假係 啊， 天氣咧，佢哋識得著咧，比基尼㗎啦， 比基尼啦。今年有一套都幾 水啊嘛，係 啊，嗱，而家上緊啱啱八月份上嗰套《夜店北京》咧，就直情係抄呢個《喜愛夜蒲》嘅，係啊，咁啊，但係就冇露曬咯，但係 《喜愛夜蒲》都冇露。 冇，我冇睇啊，對唔住， okay, 對唔住啊，咁啊， 有個背脊俾你睇喎，喺個夜蒲， 點同 一條長腿俾你睇喎， 呢套夜店北京啊，一約車震都有俾你睇啊，跟住仲有男主角係咪幫即係揸住女主角個波，揞住佢咯，唔俾你睇。 阿的 係啊， 話俾你聽，喺國內嗰個審批咧寬鬆過香港。隨時咧濕透點咧冇問題，透點太多啦！你睇下，即係阿傑斯女朋友范冰冰，透點套套都透點啦，講真，冇問題。香港透點冇可能啦，講真，係咪先？即係起碼而家鹹嘢咧，大陸係 但係佢好彈性嘅呢、這個。我記得嗰陣時同阿黃晶拍戲咧，佢成日收到嗰啲批審批嗰啲批文咧就 係。 此劇情啊，相當低俗啊！咁啊賣弄咧就咩咧？女性嘅預防啊，各樣啊，啊而家佢哋嗰啲 哦，咁你佢寫呢啲俾你係想你請佢食餐飯，係 咯， 請佢食餐飯嗰個劇本唔使改都得。 阿晶哥識㗎啦，呢啲你唔使擔心啦。 黃晶就差唔多最早嗰個上去做得最成功係佢啲啦，係啊， 佢真係叻啊！ 唔係嗱，你同埋我哋頭先講啦，就題材好狹窄咯，即係全部片都係愛情片啦，娛樂為主嘅。純娛樂嘅，真係冇第二個 function 嘅。即係如果你話我哋成日話，喂電影應該俾我哋有啲睇完有啲思考嘅，冇 影飛片咧就 冇思考嘅， 又一定係啊，就一定係差佬啊捉到賊 嘅。係啊， 係啦， 係啊，警世嘅， 警世嘅， 係啦，死咧都再個賊都俾人拉嘅。係 啦， 你睇《毒戰》就知啦。 你睇大陸嗰啲戲咧，即係其實佢個觀眾嘅心態咧，就係佢哋去揾一個唔係現實嘅嘢。 哇！你講得非常好啊，即係佢仲。 系啦，咁多亿， 其中一个一 佢哋投射咗，我哋投射咗啦， 知噶啦，系啦，我哋话斋睇电视剧《搏起来》，你都知啦， 系啊，冇错， 几捻假， 系啊，冇错， 宫廷片， 我老婆同佢有路点啊， 系啊，佢未审完啊，其实真正有路嗰个系《搏起来》同埋《王立军》 啊，我咁讲， 系啊，真系噶，唔系，讲错，其实系《搏起来》暗恋王立军，但系王立军咧就系 暗恋佢， 暗恋啊， 搏。 搏瓜瓜， 搏瓜瓜， 一条身体，搏谷开来其实系一个掩眼法嚟嘅， 基本上我系王立军，我使捻暗恋你谷开来咩咧？我 嗱，唔系头先阿感情讲咗一样有道啊，就系超现实啊，即系仲有一个剧嗰个片种就系超现实咯。嗱，你 写实戏都系超现实， 你先攞一套戏嚟讲，今年即系今次有一套好大争议嘅戏啦，就系、是《小时代》啦。 O K， 《小时代》 二啊， 一同二啦。嗱，《小时代》一你就会发觉就系我成日都讲嘅嗰种超现实戏。其实你喺湖南卫视咧，你经常见到呢啲戏嘅。虽然你冇睇啦，但系嗱，首先就系咩咧？佢讲四个女同学 ，O K， 由中学开始认识，跟完之后咧又跟住入大学， 各自发展， 各自嘅发展，各自个生活咁啊发展，嗌交，跟完之后咧又拍拖，同男仔拍拖。然後怎樣完場，但個問題是什麼呢？你睇，如果譬如話 ，OK， 佢嗱佢嗱，譬如話攞《小時代》做一個例子，佢嗰個故仔個背景喺上海嘅，但係以我呢啲住咗喺上海都十年八年嘅人，你發覺冇可能相信嗰度係上海嚟嘅，超現實到不得了。嗰間中學咧，靚過任何一間喺香港 嘅大學啦，嘅大學啦， 大學啦， 即係嗰個年代係唔應該有嘅，係嘛？ 唔係，佢而家講係呢個年代，喺呢個年代，你根本揾唔到。我哋經常見到嘅就係我哋經常見到譬如話你話喂喺內地嗰啲中學生著嗰啲衫永遠都係藍白㗎嘛，係咪先？冇佢著裙都冇㗎嘛，但佢哋全部著超迷你裙啦。咁跟住仲有咧嗰間大學仲神乎其技。嗱，我頭先講嗰間中學就靚過曬香港任何一間大學啦。嗰間大學咧就靚過曬任何一間美國嘅哈佛啊嗰啲，全部靚過曬。咁仲有就係咩咧？成套戏讲四个学生读大学，但系从来冇一幕戏系讲佢上堂， 系啦， 真系叹为观止。 好 囉。 係啦，仲有。 返大學唔係諗住讀書㗎嘛，求學㗎嘛，求分數啦。 仲有就係呢，佢話佢哋自己好窮。但係佢哋無論喺身上穿。因為要你知道有植入廣告㗎嘛。咁無論佢穿嘅衫褲鞋襪穿戴嘅首飾啊，或者仲有啲戲佢個劇情入面嗰啲人用嘅嘢呢，全部都係貴到呢。 大嚟 㗎啫。即係有啲評論就話，嘩，睇完套小時代發覺，嘩，如果而家年青人要好似佢哋呢四個角色咁樣生活呢，唔做小三都唔掂呀，真係即係咁樣嘅。咁你係超現實到你完全係呀，即係離曬譜呀。 佢哋完全成個 marketing 呢就連係埋呢個微博討論。 係啦。 咁引起到話題囉。喂，你咁現實有啦。 係。 使乜講啫，有乜好講啫，我講新聞都得啦。而家佢要咁樣，佢咪有嘢可以講囉，咪可以講多啲囉。 係啊， 係咪先。 即係你嘅意思係俾人鬧 啊， 諸如此類。 好囉。 呢啲就係其一套佢唔差嘅，但係特登話諗到佢係一部爛片咪多人睇囉。 嗱，講即係呢節講 埋。林志玲真係做得好稱職㗎。哎，真感情。哎，人哋咁嘅。 嗱，我試下同阿迪講下小時代啦。小時代其實香港冇相啦。 我唔係 相啊。 我 想相。 想相就 係。 係。但係因為我睇呢個飛虎出征嘅時候係有 trailer 按小時代相嘅。係啦。OK。 一定要講一個人，因為講下呢套電影嘅背景。因為呢套電影呢就係一個叫做郭敬明嘅人啦，郭敬明咧就系第一次做呢、這个编剧 and 导演啦，导演系佢做啦， 真系惊。 咁佢嗱佢系一个中国嘅猛人嚟噶，好多人净系识韩寒啦，中国作家，佢系比韩寒咧，如果讲身家咧排名咧系高好多啊。咁佢而家个基地喺上海啦，佢好 creative 嘅呢条友仔，30岁可能仲细个，我谂轻轻仲细过阿迪，10几岁开始出嚟已经喺个文坛度打滚。佢系一个咩人咧？一个好争议性嘅人，90后嘅中国年青人好中。喜欢他80后的中国年轻人屌爆他。咁他有一个男仔炫富得好紧要的，即是你情差唔多当他是一个即是中国的男版的一个郭美美咁样啦。咁他好超级有钱的，咁他就今次咁他好识，同埋他好识打包装他自己啲小说的。其实他之前有好几部小说呢已经好卖得好犀利的喺中国。咁小时代呢是而家其中一套啦。咁小时代如果你讲小说咧，佢嗰个 creative 咧喺个嗱，佢有啲特质系好能够代表今时今日嘅年青人，就系譬如话啲三跛嘢佢系好正， 系 譬如嗰啲书名咧，佢话小时代1.5，一小时代2.0咁样，嗰啲好叻噶，系啊，好叻呢啲嘢。譬如话，仲有成日攞三跛啦，即系话佢有啲三跛好出名，譬如话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着。咁有啲人譬如话闹佢物质主义，佢就物质系我哋呢个年代咧避唔开嘅问题。佢只不过我系第一个咧捅破呢层窗户纸嘅人啦。咁佢话仲有佢即系啲人闹佢嘅时候，佢话能激起呢个讨论就了不起，被骂才更利于宣传。咁呢啲咧好多好多九十后 就没有抗争，哪有改变啊，大佬 超掰佢噶。咁啊里边有一个角色就系啊嗰个郭姓郭个乜嘢郭乜鬼嗰、那个。 哇，你一时问 嗰个台湾嗰个女仔做嘅，即系以前做一叶台北嗰、那个，咁啊又做一个炫富女啊。咁嗰个其实就好即係入面佢有啲佢 sell 一种爱情观係乜嘢呢，譬如郭采潔係啦，郭采潔就係台湾，佢除咗楊冪之外三个角色都係嚟自台湾啦。咁郭采潔嗰个角色就係一个炫富女，即係譬如佢 sell 有啲爱情观呢，你係即係我哋呢一代嘅人好难接受。譬如话个男仔佢想飛個男仔，個男仔同佢佢個男仔唔夠個女仔有錢嘅，咁個男仔身上所有嘢都係個女仔賣俾佢，咁跟住嗰個男仔同分手嘅時候，同個女仔即係俾個女仔撇嘅時候，佢就同個女仔講，佢話我唔係鍾意你送俾我啲嘢㗎，我真係鍾意你㗎咁樣。咁佢就話咪傻啦，佢好認真咁講，佢話愛情就好似一盤即係好似一盤散沙咁嘅，唔係好似一盤，佢話愛情好似一盤沙咁，係建基喺金錢之上嘅。如果冇金錢呢盤沙就即刻會散嘅。即係呢啲就係，但係呢啲嘢咧係即係我又唔想好道，我又唔想假， 反映到現實喎。 係啊， 我都好 唔係啊，但係我覺得係即係你教到。 今時今日年青嘅中國人，即係嗰個年青人就係咁，佢咁樣諗嘢啦。 喂，現實 其實係恐怖片嚟㗎， 佢導緊佢學條 mentor。 人哋講真話，人哋講佢相信嘅嘢。 O K， 又話唔得， 因為嗱， 我冇話唔得， 我咁樣講啦。 佢真係批評， 我唔係我係想批評佢嘅， okay， 但係即係 唔 係我覺得我接受唔到啊！ 嗱，我咁樣 你嗰個年代接受唔到， 係 你係八十後出嚟做嘢啊嘛？你 講阿葉念心咁，其實佢哋都係咁樣㗎， 係咪啊？ 阿肥仔阿陳少偉佢哋都係咁樣㗎， 成個 呢啲嘢，因為嗱，但係個現實係咁啊嘛。 但我講 即係狂舞派咁勁， 佢哋唔會有啲咩精神背後，佢哋冇呢啲負擔㗎。 狂舞派 啊！我哋舊時細個睇嗰啲咧，我哋係有一個。背后精神支持住我哋，我哋价值 教你努力向上啊！ 咁佢呢种都系一种价值观， 最简单 变咗咯。 狂舞派系冇 啊嘛， 系冇完全系冇叫你努力向上啊，发奋图强啊，完全冇噶。我中意就中意啲啊嘛。 嗱，我咁样讲啦，即系 俾你讲下，你睇咗《小时代》， 因为一冇一我冇睇啦，一应该主要系围住佢哋喺学生时代发生嘅事。二咧就系讲佢哋啱啱毕业之后咧， 即系做鸡嘅时间， 进入社会嗰件事。咁呢二你會見到係咩，就係、是、首先第一樣嘢，成套二俾我感覺就係、是、好突出上海呢個地方啦，將佢拍到好靚嘅一個地方啦，因為佢有大約大約我唔記得應該 好靚，唔係啲景喎、啊、係啲豪宅喎、 啊、,ok, 我應該咁講、有十幾 嗱， 佢有兩幕戲呢好得意嘅係咩，就喺上海一個最一個好高嘅位置，一個天台拍嘅，嗰度類似一間餐廳嘅形式咁樣。咁佢有啲景係影住普，你見到個普通塔好高啦，亦都 黑、東方電視塔， 東方電視塔 係啦、OK 係啦，應該一個高嘅 shot 影曬落去啦。OK， 咁你會見到係咩就係 OK， 頭先你所講嘅角色 OK 就係嗰、那個郭采潔啦。OK， 咁佢係一個好有錢嘅女仔嚟嘅， 富二代啊嘛。 係啦 ，and then 個故仔就係講佢接手咗成間公司啦，但你幻想唔到一樣嘢就係咩？就係話 ，OK， 佢啱啱畢業出到嚟，接手咗之後，而佢身邊 ，OK， 首先我唔覺得會有一個喺內地咁樣嘅女仔去養起一班所謂嘅 朋友。啊，呢啲范博偉已唔使再講㗎啦，即係冇唔我唔想嘥時間討論呢啲嘢，但係典型嚟㗎，即係譬如話你仲有講嚟，譬如話啲學校唔似學校啦，公司又唔似公司啦， 係啦， 同埋呢啲咁嘅時裝愛情劇咧喺中國， 偶像戲啊嘛， 一扮靚，通常嗰個行業一。定係廣告公司啦，同埋呢個時裝雜誌嘅。 哇，你好嘢喎！ 唔係 時尚片啊嘛， 視劇都係咁啊。我一年三百六十日 再講你嗰套啊，你又做 嘅，真係好撚煩嘅。佢一定係咁嘅。 嗱，第二樣嘢補充多少少係咩？就係話，即係 OK， 佢好識得包裝成套戲嘅原因係咩？有兩點嘅。第一樣嘢就係佢而家，我諗我哋而家都知道呢啲所謂嘅自從應該話那些年出咗嚟之後，好興攞呢個故仔啦，有少少 catch 翻所謂八十同九十後嗰啲學校園生活帶翻出嚟嘅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好識得喺某一個位嘅時候去加一啲歌曲啊，即係嗰個音樂咧係 OK， 你睇戲你見到其他人咧係會好 touching 嘅，呢個係事實嚟嘅。OK， 佢係識得好有 commercial 地去包裝曬，將 OK。戏嘅主角所有嘅品牌， 而家年青人最受嗰啲歌星全部喺晒嗰度啊，苏打绿啊， 系啦，所以苏打绿就 唱 嗰首 主题曲啦，系啊， 即系实有五月天啦， 咩啊，冇五月天，冇 唔系有其他几个好烟噶， 因为男主角系柯震东，亦都系那些年嘅男主角，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嗰套戏大致上系咁样啦，咁啊仲有讲多少少系咩，就系话即系呢套戏俾我嘅感觉就系。佢有啲嘢係反映到出到嚟嘅 ，OK， 反映到嘅就 OK， 講楊冪個角色啦，楊冪個角色係一個好低能冇腦嘅角色，但係佢 做翻自己啫喎， 但係咧佢可以抽到條好好嘅籤 ，OK， 最後咧佢同個古仔就話佢最後咧就係同一個唔係富二代，同一個明星喺埋一齊，佢只係一個秘書仔，一個 PA 嘅角色嘅， 係啦，冇錯， 即係你幻想你，但係你諗翻嘅現實上咧， 非常之係 冇可能，但係好撚多人想咁， 但係好多人就係又俾我啲衝勁，佢要爬上去。我係想咁啊， 即係個 dream， 係一個 dream 嚟嘅。 OK， 唔係即係呢個正面 嘅講噶嘛，係咪？係 一個夢嚟嘅， 係美國夢，中國夢 係咯。 同埋我想講， 唔係就係發夢啫嘛， 唔使 幹實 質嘢都冇計。 嗱，同埋我想講嘅就話咩咧 ？OK， 一個新嘅男一個男演員啊 ，OK， 叫馮小岳啦。 我睇咗兩套戲，一陣我哋會講嘅，一套一夜驚喜啦，另外呢套小時代二啦，我覺得開始走一個文化出嚟話咩呢，就係話 mix 啊。mix 嘅意思係、我諗你明我、即係 ,ok, 有啲主角呢唔係再 ,ok,我哋睇慣 唔係好迷戀混血呢、這個呢、這個 嘢嘅，我哋睇慣內 國都 係內地嗰啲戲咧，就係話好舊嗰陣時嗰啲，甚至見過大葉攞嗰啲出嚟咁嘅，就係 OK 好明白係老粗嗰種咁嘅方向嘅做戲啊，所有嘢成，即係知道我一見到佢係大陸人啦。OK， 但你見到首先第一套《小時代二》唔係嘅，好包裝到一種外國嘅品味出到嚟嘅， 外國因為外國啊， 外國 品味， 外國嘅品味出到嚟嘅，咁你成件事就會覺得嘩搞乜撚嘢咧？ 唔係啊，你我哋仲慘啊！即係生活喺中國，你發覺套戲係冇共鳴嘅。因為根本唔係現實世界嚟㗎，即係你講緊嘅上海，喂你成日淨係講緊呢個浦東或者外灘，咁或者喂上海有啲里弄啊嗰啲啊，有啲唔好話低下階層啦、即係中層啲少少嘅都冇啊，全部係富人嚟㗎。 嗰啲留返俾許安華拍㗎嘛，大佬。 屌你咪死 許安華都 鬼啦， 你留返許安華啦呢啲大佬。 你睇㗎， 真係好慘 囉。即係有人呢同我話即係今年搭車呢，我都成日講而家大陸係多咗一叫咩戏咧？叫时尚片啊， 系咯。 喂，嗰时尚片系标榜靓人、靓景、靓衫、靓，喂，乜嘢都要靓啊，乜嘢都唔系，一乜嘢都超现实噶。喂，而家系流行紧呢一样 嘢 啊，大佬。 吹下，你咪可以宣泄到你。 但系我想讲， 但系点？ 唔系咁样，我问你啦，感情点解我哋嗰个年代好似唔系太需要咁样做法嘅咧？ 我哋嗰个年代系实干型嚟噶嘛？ 系。 同埋我哋开始睇嘅时候， 咁样赚自己。 第一样嘢就系一讲义气噶嘛？ 系。 即系好多嘢都系义气噶嘛？ 我哋有啲好嗱，即系譬如话，你话 OK。即係譬如我哋個年代，喂有啲戲今時今日真係唔會睇中國唔會俾你上喎、譬如話《廟街皇后》，嘩你老母你咪即係醜化香港係咪先？係咪先？癲佬正傳嚇，乜香港癲佬嘅咩？即係咁樣，古惑仔都問啊， 鬧佢哋 即係咁樣啊嘛嚇。 我哋冇港檢局㗎嘛，屌！ 所以 唉，如果出呢啲戲，如果係佢咁樣出呢啲戲，咁咪個社會咪和諧啲囉， 屌擦嚟㗎， 地博屌完，大家就宣泄到啖氣， 係係咯，咁啊係嘅，即係有啲作用嘅。 我哋可能有一日咧， 會變成佢 咁樣嘅，係啦，啊，這個就是你們的夢夢啦， 你們的夢中夢啊，呢個話咁 真 流， 真係要送翻隻歌俾阿感情，我哋休息一陣先。咁啊，揀嚟咧呢只真系其实好经典嘅，虽然老老土土，但系都要揀啊！即系我觉得如果电影主题曲咧呢只咧唔听系唔得嘅，黄沾填词嘅《男儿当自强》啊！ 豪气豪笑万重浪，热血热声红日光。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子，热声红。Don't move.